your revenge. I want your love. I don't wanna be friends. Bad Romance 来自 Coco 李玟，这是他在歌手的舞台上去翻唱 Lady Gaga 的原唱。欢迎回到今天的夜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有点激动，今天是周三小周末了，祝贺大家。对于很多人来说，到了周三呢，总觉得好像可以期盼在周末的时候有什么计划了，比如说在今天我们就可以期盼一下周末要不要去听一场演唱会呢。在听歌的时候，我更喜欢 live 版本的这种感觉，因为它会更考验歌手的唱功、节奏感，包括他们的场控、控场的能力，去对每一个歌手来讲都是非常有压力的。像刚刚的李玟，那是非常的厉害了，现场女王。所以今天我们来听听一些现场版本的演唱吧。有的时候闭上眼睛听到一些大合唱，甚至就感觉自己就在那些音乐场馆里演唱会的现场。所以今天来感受一下这种别样的温柔吧。我们今天听的很多都是女歌手的演唱，来听听温柔的声音。那么下面这个组合呢，应该是很多人特别熟悉的组合了。他们三个人走过了很多年的这样的经历，最近呢也是艾拉生了一个小儿子叫静宝，然后当时呢 Selena 和黑比也是过去去探望了，几个人这么多年的感情依然是非常的棒。而这首歌也是他们在现场去演绎的，这首歌是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去谱曲的一首歌，来听听现场甚至还有大合唱的这一首《热带雨林》。 什么歌？ Good。 声音，哎， 放声出来唱， 好不好？交给你们了，好不好？前面的歌 深陷在沼泽，我不堪的爱情是我无能为力的伤心。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我哋嘅经典系唔会少得呢一只歌噶，你哋识唱嘅一齐唱啦！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都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能给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太抽象，最后变天下，变心了，都是理想。在时代的广场，谁多总会有奖。我没有多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也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懂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 最后一次全场大合唱。 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 来自 Twins 的一首《下一站天后》。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们作为歌手最梦幻的那个场景应该就是站在巨大的舞台中央，看到荧光棒挥舞起来的这个场景，尤其是可以听到大家唱出他们的歌曲，万人大合唱。那刚刚听了两首哈，一首是 SHE 的《热带雨林》，一首是刚刚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都是有这种大合唱在里面的。 相信也是很多的歌手这样的一个梦幻中的场景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蔡健雅的歌曲，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你的此时此刻的情感发送过来了。这首歌来自蔡健雅 Just Say So， 来听一下吧。 I'm telling you, I'm not a child. I'm tired of playing this silly game. So why can't you, won't you, make up your mind? If you love me, tell me that you do, and just hold me tight. No more lies. If you love me, do what any man would have done. Make it right, 'cause love ain't something to be taken so easily like a casual pastime.If you love me, baby, love me, baby, love me, baby, why don't you just say yay, so, so, oh, oh, why don't you say yay, so, oh, oh, oh, are we or aren't we on the same page? I've been contemplating for a while, 'cause haven't we been better?Then okay, yeah, I'm stuck here with a million whys. If you love me, tell me that you do, and just hold me tight. No more lies. If you love me, do what any man would have done. I make it right, 'cause love ain't something to be taken so easy like a casual pastime. So if you love me, baby, love me, baby, love me, babyWhy don't you just say yay, so oh, oh, oh. Why don't you say yay, so oh, oh, oh. Ooh, yeah, yeah, yeah, yeah. Oh, is thereNo more lies. If you love me, do what any man would have done. Make it right. If you love me, tell me that you do, and just hold me tight. No more lies. If you love me, do what any man would have done. Make it right, 'cause love ain't something to be taken so easy like a casual pastime. So if you love me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声然后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边，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花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 这首来自朴树和范玮琪共同演绎的《那些花儿》，在2016年的跨年演唱会上，两个人进行了呈现。当时很多人觉得是有生之年系列哈，因为我们都知道朴树是这首歌曲的原唱，而且他是亲自的去作词作曲的，这也是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而范玮琪呢，是后来翻唱了这首歌曲，所以两个人能在这样个场合去进行合唱，也是很多文艺青年心中的一个美好的画面。今天来听很多现场版的演绎哈，有很多的大合唱。刚刚听到最后，范玮琪在带领大家一起在唱最后的一部分，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种感动的传递。而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菲在《畅游大世界》王菲香港演唱会上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非常的开心，叫做《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

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谁，会关心谁，谁会关心。 为你舞受冷风吹，这是来自林忆莲在2005年夜色无边演唱会上的演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听了很多温柔的声音来为我们演唱这些现场版本的歌曲，刚刚这首歌也是现场版本，没错。那么对于很多歌手来讲，在现场演唱会遇到各种突发情况，包括话筒，包括现场的环境音，以及各种的其他的情况，所以能够完整的去表现已经非常棒了。而如果这个时候你的情感非常充沛，这样去演出就是一个意外之喜了。接下来听歌，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添加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就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发送过来了。那么下面这首歌呢，也是一个现场版本，来自张韶涵。他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早些年，因为他在零几年那一段时间是非常的火的，但最近呢有一些淡出大家的视线，但有些综艺节目他又参加了哈，也是最近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出现。而这是他在2004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欧若拉》当中的一首歌曲，在百变张韶涵世界巡回演唱会上，他演唱了这一首，名字叫做《手心的太阳》。

这一首《野蔷薇》来自戴佩妮的现场演绎，是她在2009年的现场演唱会上演唱的歌曲。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来自刘若英。对于她，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是奶茶，或者她的歌曲会让大家特别的心动。那在一场演唱会，名字叫《脱掉高跟鞋》世界巡回演唱会上，刘若英呢是把《成全》和《解脱》这两首歌，把它编曲编到了一起，好像也是在跟自己讲一些道理，讲一些关于爱情、关于人生的一些理解。而这首来自刘若英的《成全》和《解脱》，来听一下吧。 成全是让别人解脱，而解脱是成全自己的开始。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留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那么多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疲惫蓝天。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 三二一， 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又自由走，我又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 是来自刘若英的这一首《成全》和《解脱》，其实对于她来讲，可能成全就是一种解脱，像她一开始说的那个样子。在爱情当中，有的时候成全也是在成全自己，对吧？成全别人也是成全自己，因为很多事情到了最后也不需要一个多么纠结的结果了。今天听的很多歌曲都是在现场去演唱的版本，因为在现场演唱会的时候，你会受到歌迷的情感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些惊喜的表现，所以今天听了很多女生在现场去演绎的这些版本的歌曲。当然了，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把大家听到歌的时候有些想法发送过来，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有一些应景吧，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迎接盛夏的到来了。据说在下一周啊，我们的温度会有3天达到37摄氏度。突然间整个人都不好了哈，突然间不知道穿什么衣服了。那也是祝愿大家能够在每天过得开心吧。最后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也是现场演绎的版本。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承诺不过因为没把握，也用沉默再去掩饰什么，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以为你会说什么才会离开我，你只是 以说你还爱我，当感情潮起潮落，只要你记得我。如果你会梦见我，请你。 北京时间21:00。